吞了上头的粮款，不治河不赈灾，那一次就死了20000多人呢。民国17年，咱们这儿连着2年大旱，他杜家趁机四处抢地，一块大洋买粮嘛。这庄稼人没地怎么活？多少人卖儿卖女投河跳井？那大集上多少人头上插着草标自卖身？你的良心在哪儿？ 多少钱了？ 民国8年，董大龙带领俺们100多家佃户，在黄河故道上开出了一片荒地。俺们是披星星戴月亮，一颗汗珠摔八瓣，苦熬苦修，长出了一片好麦子。可是你杜二瞎子，跑到那儿指指天指指地，硬说这满核桃的麦子全都是你的。董大龙不服啊，成立了独联会。俺们收割自己的麦子，违的什么法？犯的什么罪？ 说， 我是你杜二瞎子，你丧尽了天良，勾结官府砍了董大龙的头，你还要斩草除根，杀害二蛮子，你说你歹毒不歹毒？判，杀人偿命！ 杀人偿命！ 到杜二瞎子！ 杀 毙杜二瞎子！ 杀毙杜二瞎子！ 老四的村长也是首长邓政委来了。 欢迎解放军！ 欢迎解放军！ 解放军万岁！ 解放军万岁！ 乡亲们，同志们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周恩来将军代表中共中央庄严宣布，自从我们主动放弃延安以来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，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。 乡亲们，同志们，今天我来参加这个大会，不是来做报告的，也没得啥子知识，我是来受教育的，是向群众学习的，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人民解放军要无条件的支持平谷洞和广大群众，把土改复查斗争进行到底的。 毛主席万岁！ 毛主席万岁！ 共产党万岁！ 共产党万岁！ 乡亲们，28年前，在这里，在这棵大白果树下，发生了一起黑人听闻的大屠杀。夺粮会英雄董大龙为了土地，为了真理，为了翻身解放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棵白果树，我们没有忘记吧？ 没有。 可是他们的心愿并没有能够实现，董大龙的妻子为了报仇逃荒要返，离乡背井，苦熬苦等了28年呐。 首长，你说的是二蛮子吗？ 二蛮子，他还活着？ 他还活着。 首长啊，他在哪儿啊？ 3个月，他流落到黄河北，参加了渡军船队，冒着枪林弹雨和我们一起渡过了黄河。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，二蛮子，他回来了！ 回来了！哎呀，回来了！二蛮子，你过来呀！ 二蛮子。 那年大龙他喊着二蛮子你快跑，他们要斩草除根，你要把孩子生下来报仇，报仇28年啊！我带着个孩子到处的逃荒要饭，黄河北铁道难，组织礼服飘到了3棵树，可是天底下这么大，就是没有咱救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啊！可是光单说我没有死，我活着，我盼着有一天能见见亲人，能见见这天，能在这棵白果树下喘一口顺心的气呀、啊！ 对对对， 打从前年我就一路上要饭往回走，娘，半路上我在那破庙里又捡了这么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叫春妹儿。娘， 妹儿， 你别哭，孩子，我。你抬起头来看看，这就是咱们的家啊！

关爱自己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